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，让我们走进夜海，去打捞遗失的繁星。 FM 97.4北京音乐广播，粤海新歌，粤海新歌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。 凌晨五点钟，此刻正醒来。 那么多年仔细躲避悲伤，老了今天仍然还在装傻，快放下，快放下。而你现在应该清楚了吧，而你现在应该清楚了吧。 碰碰，哪里碰碰？ 的儿童，不像那些女生那么凶，总要进道理就不会容易放松。你也是一个挑剔的观众，看不顺眼一定会说出口，一点都不肯退一步认输。 Take a shot. 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。粤海新歌， 享受风吹在脸上，我用我爱 界没有失望或绝望，只有你想还是不想。迷茫是一道拦路的墙，态度决定了方向。乌云散去，刺眼的强光，挡不住，挡不住急速向前的渴望。我穿过沙漠的中央，我跟着心里那束光，我用我爱的超能量，越来越壮。我感受大地的滚烫，我享受风吹在脸上，我用我爱的超能量，寻找最后那天堂。沙漠的中央，我跟着心里那束光，我用我爱的超能量，越难越闯。我感受大地的滚烫，我享受风吹在脸上，我用我爱的超能量，寻找最后。 结束的时候不再强求，在你 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。粤海新歌， 此刻一生 我是一名民航机长，我爱北京，万米高空的清澈与斑斓令我沉醉，起飞和降落更让我心动。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，平静的讲述，热烈的讨论，带我经历奇妙的声音旅程。北京新闻广播调频 94.5 兆赫，945就是我的广播。 如果你有绝妙的创意，如果你有表达的欲望，如果你有主播的梦想，快来报名参赛吧，让世界听到你的不同。北京广播电视台你好大主播2021融媒体主播大赛，签约大主播就等你登场。详情请登录听听 FM， 好听的听哦。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FM 974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金曲畅听无限，心声汇流成歌。北京音乐广播，粤海新歌，悦动心弦。 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，粤海新歌。 说声对不起，我。 己，哦哦，忽然很想拥抱你，吻你，措手不及，这只能想象而已。 给你 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。粤海新歌， 时光飞船马上就要靠站停泊，您接下来即将收听的是六点活力派。 听到的是六点活力派。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曼妙的翠白上釉，萌发了心上的枝头，设计的见证了一年又一年。